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9集。我和 Mary 来到蒙托克牧场之后，我独自来到了餐厅。经理正在他的账房里面合着什么账单。昨天登记的时候，我曾经注意过他。这是个已经头发稀少、不必再每天刮脸的中年人。他既惯于偷偷窥视，又善于察言观色。看着我们兴高采烈的神气，满心指望我们是一对来此幽会的情侣，以致我差点没在他的旅客簿上签上个约翰·史密斯以及其夫人的假名字，好让他高兴高兴。他老在嗅着犯罪的事儿。的确，他大概总是用他那又肥又大的鼻子当眼睛使，就像一只田鼠似的。早上好啊。我向他打招呼，他用他那大鼻子对准我说：“ 睡得好吗？”“ 再好没有了。我想给我太太端一盘早餐到屋里去，不知道行吗？” 我们只在餐厅里供应7:30到9:30。 可是由我自己来端呢？ 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能不能就通融一次呢？你准了解这种情况的。我故意来了这么一句，因为这正是他所指望的。让他高兴立刻换来了报酬。他两眼湿润，鼻翼颤动起来。 他有点不好意思，对吗？ 是啊，你是了解这种情况的。 我不知道厨师会怎么说。 跟他商量商量，并且告诉他有一块钱正在远处山头上仰头翘足等着他呢。厨师是个希腊人，他觉得一块钱倒是个蛮不错的好东西。没过多久，我就端着盖着饭巾的大托盘走上石子小道，并且中途把它在一张木头凳上搁了一个，特意采了一束细小的野花来点缀一下给我爱人捧去的这顿皇后用的早餐。也许他本来就醒着，但不管怎么说，他此刻张开了眼睛嚷着说：“ 哦，我闻到咖啡香了。哦呦，多体贴的丈夫呀，而且还有花呢。” 这都不过是些无所谓的话，但却总是使人听起来感到温馨。我俩吃着早饭，一杯又一杯地喝着咖啡。我的 Mary 坐起来靠在床上，样子显得比他的女儿还要年轻而天真。同时两人还彬彬有礼地互相问询夜来是否睡得好。 我觉得时候到了。宝贝儿，你躺好，有件既伤心又高兴的新闻要告诉你啊。 好啊，是不是你把大海给买下来了？ 是，马露露出事了。 啊？什么？ 很久以前，他没有申请批准就来到了美国。 那又怎样呢？ 现在他们要他离开， 遣送出境。 是的。 可是这简直有点可怕啊。 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能做些什么吗？你能做些什么吗？ 已经没时间再玩什么把戏了。他把铺子卖给了我，或者不如说卖给了你，因为钱是你的嘛。他必须变卖掉自己的产业，而他很喜欢我。他实际上等于是白送给了我，只要3000块钱。 可是这简直可怕呀。你是说那家铺子归你所有了吗？ 是的。 那你不是个店员了，不是个店员了。 Mary 一翻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啜泣了起来，强烈的失声呜咽，像一个奴隶在一旦摆脱了禁恶时发生的那样。我走出房间，来到门前台阶上，在阳光下坐了下来。Mary 止住了哭泣，洗了脸，梳好头发，穿上晨衣以后，她拉开门叫我进去。她已经显得完全不同了，永远不同了。用不着她开口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她的头颈的姿态就显出这一点了。她现在能昂起头来了。我们又是上等人了。 我们不能想办法帮马洛洛先生一点忙吗？ 我怕不行。 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发现的呢？ 我不知道。 他是个好人，他们不该这样对待他。他现在心情怎么样？ 他很泰然，不失体面。我们在海边散步，正像早就打算要做的那样。坐在沙滩上，拾着亮晃晃的小贝壳，并且互相夸耀，正像我们一定要做的那样。说着老生常谈的赞美话，称赞各种大自然景物，大海、清新空气、明朗的光线和清风吹拂下显得凉爽的阳光，就像造物主正在等着听这些赞美话似的。Mary 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我想他是在盼着以新的身份快些回去，看看妇女们眼里不同的神色，听听正街上打招呼时变得不同了的口气。我猜想他已不再是可怜的 Mary， 他是多么操劳啊。他已成了伊桑·艾伦·霍利太太，并且从此永远这样，而我也得永远尽力维持他这个身份。他正在打发今天这个日子，因为这是原来打算好并且已经付了钱的。但是他真正在反复把玩欣赏的贝壳，却是那未来光辉岁月的贝壳。我们在铺着蓝格子布的餐厅里吃午饭， Mary 的举止风度，他对他自己身份地位的自信，使得田鼠先生大失所望。他原来闻到坏事时高兴而颤动的大鼻子，仿佛是脱了臼似的。使他更为彻底失望的是，他不得不来到我们桌前，通知有人要找霍利太太听电话。谁会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怎么？自然是 Margie 啊。 我因为要托他管孩子，不能不告诉他呀。 但愿阿伦走路从来不好好瞧着你知道。 Mary 走回来时浑身抖擞的，像天上一颗闪烁的小星星。 你绝不会猜到，永远猜不到。 我猜得到准是好事情。 Margie 说， 你听见新闻了吗？你听见无线电广播了吗？我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不会是个坏消息。 你能不能先说出来，然后再跳回去谈他的口气怎么样？ 我简直都不能相信。 你让我来试试能不能相信好吗？ 阿伦获奖了。 什么？阿伦？快告诉我。 在作文比赛，全国性的比赛里获奖了。 不可能。 可他获奖了，一共只有五名获奖，奖一只表，还要让他上电视，你能相信吗？咱们家出了个名人了。 我不能相信。你是说那副懒懒散散的样子全是装出来的吗？他真是个好演员。 别开玩笑了，你倒想想，我们的儿子是全美国五个得奖的孩子中的一个，还要上电视呢。 还有一只表，我真怀疑他会不会看终点。 伊桑，你老开玩笑，别人还会以为你在嫉妒自己的儿子呢。 我只不过是大吃了一惊，我原以为他的文字水平比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高明的，可是阿伦背后却没有一个替他捉刀的。 我明白，伊桑，你是在装腔作势，故意竭力贬低他们，实际上浇灌他们的正是你。你老是搞这种遮遮掩掩的把戏。我想知道那篇作文你帮他写了吗？ 帮他写？他连看都没让我看。 那就好了。我不愿意你因为带他写了那篇作文而自鸣得意。 我还是想不通这件事，这说明我们实在太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了。艾伦对这件事情怎么说？ 他吗？骄傲的像只孔雀。 Margie 也激动的几乎话都说不清楚了。报馆想来采访阿伦，还有电视，他就要上电视了。你可想得到，咱们还没有一台电视机好让他上电视节目呢。 Margie 说我们可以上他那儿去看。咱们家竟出了个名人了，伊桑，咱们得有台电视机。 咱们会买一台的，明天一早就去买，或者干嘛不打电话让他们送来一台呢？ 咱们能这样吗？哦，伊桑，我忘了你是铺子的主人了，简直全忘了，你能理解吗？出了位大名人。 但愿我们还能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 你就让他过个喜庆日吧，我们得赶紧回家。他们就要坐7:18的车回来，我们应当在那儿，你知道，去欢迎他们。 还得烤一只蛋糕。 我会烤的。 还要挂邹纸彩带。 你不是在嫉妒找茬吧，是吗？ 不，我是惊呆了。我想纸彩带倒是挺漂亮的，满屋子都挂上。 可是不能挂到外面去，那样会显得有点夸耀。Margie 说我们要是假装不知道，让他自己来告诉我们不好吗？ 这我不赞成。说不定他会疑心起来，仿佛我们不大在意似的。 不，他应当一回家就碰到欢呼，大声祝贺，还有一只蛋糕。要是这会儿铺子开着，我还想去买点花炮。 沿路有货摊的。 不错，回去是路上看看，要是有卖的话。 Margie 把头垂下来一会儿，好像在念祷告似的。 你做了铺子的老板，阿伦又成了名人，谁能想到这些会一下子都来呢？伊桑，我们一定得马上动身回去。他们回来时，我们应当在哪儿？干嘛你脸上那副神气啊？ 我脑子里突然涌起那么一种想法，我们对别人多么不了解啊。 是这个意思。好吧，那就千万别再这样了。我想这大概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日子了。要是我还不明白这个，那就有点太不知好歹了。你去结账，我来收拾东西。 我付账时用的就是那曾经折成很小一方块的钞票。同时我问那位田鼠先生，你这儿卖礼品的柜子里还有 花炮卖吗？ 我想有的，让我来看看。 这不是吗？你要卖多少？ 我全要了。我们的儿子刚成了位名人啦。 真的吗？是哪一类的呢？ 名人反正全都是一类。 你是说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那一类的吗？ 或者正在遭到警察追捕的匪徒那样的？ 你是在说笑话。 他就要上电视了。 哦，哪个台？什么时间？ 我暂时还不知道。 我会注意的。他叫什么名字？ 伊桑·阿伦·霍利，平常就叫阿伦。 你跟阿伦太太到过我们这儿，我们可真感到极大的荣幸。 哦，是霍利太太。 对对对对对，我盼望你们下次再来。有不少名人都上这儿来待过，他们是来享受享受安静的。 我们沿着一片金色余晖的大路，挤在由无数车辆形成的缓慢而闪闪发光的长蛇中开回家去。一路上 Mary 笔挺而骄傲地坐在那儿。我买到了一大盒花炮，足有100多个。这样你就显得自然多了，亲爱的。我真想知道 Big 家的人是不是已经都回来了。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我儿子的态度很得体，他对我们既随和又亲切，他既没有想借此报复，也不想惩罚。他对自己的荣誉和我们的赞美都泰然接受，没有显得神气活现，也没有故作谞虚。还没等那100响花炮响完后全成一些熏黑的小纸棍，他就抬腿朝起居室里他那张椅子走去，打开了他的收音机。看来他显然已原谅了我们这种絮絮不休的打搅。我从来不曾见过哪一个孩子在接受荣誉时能像他那么谦虚得体的。这真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夜晚。如果说 Allen 的文章被人捧上了天，实在出人意料的话，那么 Allen 的反应就更叫人意外了。几年来仔细的留心观察告诉我， Allen 小姐总会嫉妒的气炸了肺，火气大发，实际上也许会千方百计极力贬低 Allen 的光荣。可是我上了 Allen 的当，他竟然成了他兄弟的热心祝贺者。正是 Allen 告诉我们，正当他们度过一个令人炫目神迷的傍晚之后，坐在67号街一所华丽的公寓里，随意瞧着电视上哥伦比亚广播网的最后新闻节目时， Allen 获胜的消息宣布了。也正是 Allen 详细描述了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显示出了什么样的神色，又是多么的晕头转向，简直连一根羽毛都会把他们碰倒在地。在 Allen 讲到 Allen 将要如何将其他四位获奖者一一出场，在千千万万人的注目聆听下朗诵自己的作文时， Allen 平静的淡然的坐在一旁，而 Mary却在讲话的停顿中间不时高兴的咯咯之笑。我向 Margie 瞥了一眼，她显得若有所思，像在用纸牌算卦时一样。随后不知不觉的，房间里渐渐的变得冷清起来。哦，看来非得喝点什么了。这时候最好每人来他一杯冰凉的沙士啤酒。 叫 Allen 去买好了。Allen 上哪儿了？他老是悄没声息的进进出出，像一阵烟似的。 这时 Margie 心神不定地站了起来。 今儿是你们的家庭聚会，我该走了。可是 Margie 怎么能缺了你啊？ Alan 到底上哪儿了呢？ Mary， 你最好别逼得我承认，我已经累得有点坐不住了。 你确实够辛苦的了，亲爱的，瞧我这个记性，我们俩倒真好好休息了两天，你简直想都想不到，这都得感谢你。 我也挺高兴，我也觉得痛快极了。 Margie 一心想离开，而且越快越好。他听了我们俩以及 Alan 的连声道谢之后，匆匆地赶紧走了。 Mary 悄声说：“我们还没告诉他们俩铺子的事儿呢。” 让他去吧，何必夺了我们那两位小宝宝阁下的兴头呢？今天是该让他们高兴高兴的。 Alan 到底上哪儿了呢？ 他已经睡了。你想得很周到，亲爱的，你说的对。阿伦，今天你这一天够瞧的了，你该去睡了。 我还想再在这儿坐一会儿。 阿伦挺和气地说。 可是你得休息了。 我这会儿就在休息啊。 Mary 求助似的望望我。这可真是到了考验人的性子的时候了。要么让我狠狠地揍他一顿，要么让他甚至爬到我们头上去。 说真的，他还只是个孩子，不过他需要休息。 他现在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不需要休息。 谁都知道小孩子需要休息。 谁都知道的事大多都是错的。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小孩子因为疲劳过度而死呢？绝不会，只有大人才会这样。孩子们都够机灵的，绝不会到这个地步。他们到休息的时候一定会去休息的。 可这会儿已经过了午夜了。 一点不错，宝贝儿，所以他明天早晨就会一直睡到中午，而你我6点钟就得起来了。 你是说你要去睡了，让他就在这儿坐着？ 他需要为我们俩生下他进行报复。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报复？ 我想跟你打个赌，因为你快要发火了。 的确是这样，你老在说傻话。 要是我们睡下以后，他在半个小时之内不偷偷溜回他的巢里的话，我就输给你47,826.8元。 谁想到我真输了，因此得赔他这笔钱。我们俩互道了晚安之后，一直过了35分钟，楼梯才在我们那位名人的重压下发出了嘎嘎的响声。 我真恨你会猜对。 我的 Mary 这么说，她已经存心一夜不睡，专心听着。 我并没猜对，亲爱的，我猜错了5分钟，我只记得自己小时候的脾气了。 Mary 马上就睡着了，他没有听见 Alan 悄悄下楼的声音，我却听见了。我并没有去跟踪他，因为我听见铜钥匙在橱门上的锁孔里轻轻扭动的声音，心里明白我的女儿又在给自己的电瓶充电了。 啊，多么美好的一天呐。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30集，又是一个万物苏醒的黎明时刻。但又闷又热，因为清晨的风还没有刮起来。街道呈银灰色，人行道上被人类的废弃物弄得污糟糟的。我穿过巷子，打开我铺子的后门，望望前面殿堂里面，看见那皮帽盒扔在柜台后面。我打开帽盒，取出星期六的账单，全登了记，用夹子夹在一起，又从银行的棕色信封里拿出30张100块的钞票，把其余的20张扔放回里面。这3000块钱，我准备作为店里收支能保证平衡之前的紧急备用金。 Mary 的另外2000块钱准备仍旧存在她的户头，并且一等我有了把握以后，尽快把那3000块钱重新存回去。我把这30张钞票放进皮夹里，弄得我后面的裤带非常鼓。然后我从堆房里搬出货箱、纸盒，把它们一一拆开撕开，一边动手把我那些弄空了的货架又重新添上货，一边把需要重新进货的单子开在一张包装纸上。1960年这一年是变化的一年，潜在的恐惧公开化，烦恼不满不再隐而不露，而是逐渐变成了愤怒。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我身上或者新港镇里，总统选举很快就要到来，怨恨不满的气氛正在逐渐变成愤怒和随之而来的激动。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国家，随着怨恨不满化为愤怒，而愤怒又渴望通过任何行动，只要是狂暴的就好，来找到发泄的出路，全世界都越来越变得烦躁不宁了。非洲、古巴、南美、欧洲、亚洲、近东，人们都烦躁激动，就像起跑以前关在栅栏里的马。我预料到7月5号星期二将会是一个比其他日子更为重大的日子。我觉得自己仿佛预先知道，像17钻防水手表那样分秒不差的 Big 先生在银行开门前1个小时准会来敲我的前门。我还没有开始营业，他果然来了。我开门请他进店来，然后又关上门。 哦，多可怕的事啊，我正好不在，一听到之后赶紧回来。 什么可怕的事情，先生？ 怎么？这件丑闻呢？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老朋友了，我总得想点什么办法才好啊。 哦，选举以前只是个起个诉，连审讯都不会开始的。 我明白，咱们能不能发表个深信他们无罪的声明呢？必要的话，甚至就用钱登广告的方式。 登在哪儿呢，先生？港湾先驱报要到星期四才出。 可总得想点什么办法才好啊。 我明白。 这些话都说得那么一本正经，他大概已经知道我心里有数，但是他却还是坦然地望着我，而且显出真心难受的样子。 咱们要不想点什么办法的话，那般发疯似的家伙会把镇上的选举给搅毁了的。咱们现在得另推一些新的候选人，另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要把这话告诉我这些老朋友的确有点难堪，不过他们自己首先应当明白， 咱们绝不能让一般傻头傻脑的家伙趁机插进手来。 你去跟他们谈明白不好吗？ 他们都已经大受打击，头脑不清了，他们还来不及清醒过来好好想一想。马洛洛来过了吗？ 他托了一个朋友过来，我花3000块钱把铺子买下来了。 哦，这挺好，你做了桩便宜买卖。拿到器具了吗？ 是的。 那好，要是他想耍滑头，钞票是记了号码的。 他不会耍滑头，他盼望离开，他已经厌倦了。 我永远不相信他，从来搞不清他在什么事情上插了手。 他是个骗子吗，先生？ 他挺滑头，惯于玩两面把戏，要是允许他变卖产业的话，他是不会他是会有不少钱的，可是3000块钱这等于是白送啊。 是的，他挺喜欢我。 看来准是这样。他委托谁来的？一个黑手党里的人吗？ 哦，一个政府官员。你看，马洛洛是信任我的。 贝克先生忽然把脑门一拍，这有点不大符合他的常态。 哦，我怎么没早想到这一点？你倒正是个合适的人，好门第，靠得住，有产业，自己经营生意，受人尊重。你在这个镇上没有冤家对头，毫无疑问，你是个合适的人。 啊，合适的人？ 当镇长？ 啊，我从上星期六才开始有自己经营的生意啊。 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围绕着你，咱们就可以有一些受人尊重的新面孔出现。是啊，这倒是个理想的办法。 一个杂货店员一跃就当上镇长？ 从来就没有人把一位活力家的人看成杂货店员。 我就这样看， Mary 也这样看。 可你并不是这样一个人，咱们可以趁那帮发疯似的家伙还没有发动，今天就宣布。 我还得从里到外好好的考虑考虑。 没有时间了。 在这之前你原来考虑的是谁啊？ 什么之前？ 镇议会着火以前。这事儿咱们再谈吧。上星期六可真是个忙日子，我差点连秤都要一起给卖出去了。 你可以依靠铺子好好干出点事业来，那意思我劝你先把营业开展起来，然后卖掉它，你就要变得身份太高，不宜于再去招呼顾客了。丹尼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还没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你真不该给他钱的。 或许是这样，我原来以为是在做一件好事呢。 你当然会这样想，当然会这样想。 贝克先生，当初美人阿黛尔号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出了什么事儿？怎么？他着火烧掉了呀？ 就在港湾里，可究竟是怎么起火的呢，先生？ 真有意思，这会儿问起这事儿来了。我是听别人说的，当时我还太小，简直记不清了。这些老船都浸透了精油，我想大概有哪一个水手扔下一根火柴。你祖父是船主，我想他那时正上岸去了，船还刚开回来不久。 那次出海情况不顺利。 哦，我也听说是这样。 领取保险金碰到麻烦了吗？ 是啊，他们总是要派检查员来的啊。不，据我记得这花了点时间，不过后来咱们霍利和贝克两家的人还是领到了。 我祖父却认为他是放火烧掉的。 老天在上，这是为什么？ 为了弄到钱，捕鲸业已经过时了。 我从来没听他讲过这样的话。 你从来没听过吗？ 伊桑，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干嘛你又提起很早以前发生的事呢？ 放火烧船是件可怕的事情，这等于是谋杀。将来有一天，我要把他的龙骨打捞上来。 他的龙骨？ 我知道他沉在哪儿，离岸半链长的地方。 你干嘛要这样干呢？ 我想看看那项目是不是还完好。它是用希尔特岛的原生项目做的。要是船的龙骨还在，那就等于船还没有完全毁灭。哦，你该走了。要是你准备去主持开保险箱的祝福礼的话，我也该开门了。 这时，他的摆轮马上又走动了，立刻滴答滴答地向银行里走去。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我现在觉得我也同样能料到比哥这会儿该来了。这可怜的家伙大概一生大半时间都守在门口等待机会，这次他也准是守在某个望得见的地方等着贝克先生离开。希望今天你不会气势汹汹把我的话顶回去了。 干嘛我要那样呢？ 我能理解上次你为什么那么怒气冲冲，我想我大概还不大有外交手腕。 也许是这样。 你反复考虑我的建议了吗？ 是的。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 6% 更好一点。 我不知道 BBD 公司会不会肯干。这是他们的事。 他们或许会给5/5。 那么你或许会要那另外的半分吧。 好家伙，我原来以为你是个乡巴佬呢。 干就干，不干就算。 那好，批货量有多大呢？ 现金出纳机旁边有部分货物的进货单。比格仔细看了看那张包装纸。看来你把我弄上钩了。可是老兄，我是忍痛牺牲了。今天能给我一份完整的进货单吗？ 最好明天给你，那样也会更完整一些。 你是说你会把全部订货都转给我们吗？ 要是你们做得公道的话。 老兄，你准是把你们老板全抓在手里了，你有把握玩得转吗？ 走着瞧。 那好，说不定我能趁机去探望一下那位推销商的密友。老兄，你准是干巴巴像条青鱼那么冷漠无情，我跟你说，那个女人可真是个甜姐呢。 是我太太的好朋友。 哦，原来这样，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离家窝太近容易漏风声，你是够机灵的。要是过去我不知道，现在可知道了。6分回扣，我的老天。那么明天早上， 要是我抽得出时间，或许今天下午就行。 准明天早上吧。上星期六生意应接不暇，这礼拜二整个步调全变了，来的人都从容不迫。他们都想谈谈那件丑闻，口里说他真糟糕、可怕、难受、丢脸，可同时却又津津乐道。我们这儿已好长时间没听到丑闻了，谁也没有提 就要在洛杉矶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自然，新港是个拥护共和党的市镇，不过我想大半也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跟本地有关的事情。那些我们今天正在他们坟头上跳舞的人，才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中午的时候，斯通沃尔杰克逊警长走了进来，样子显得疲乏而愁闷。我拿出那个油汀放在柜台上，用一根铁丝捞出了那只旧手枪。这就是罪证，警长，你拿去吧，好吗？他弄得我心神不宁。 好吧，把它擦擦干好吗？瞧瞧，这就是他们平常换作2块钱手枪的老家伙，枪栓在上面的 F. Johnson 牌手枪，你能找个人看一下铺子吗？ 哦，不行，没人呢。 马露露哪儿去了？ 他出门了。 我想你大概只好暂时把店关掉一会儿。 怎么回事，警长？ 今天早上查理·普莱尔的孩子从家里逃了出去。你这儿有什么冷饮吗？ 当然有，橘子汽水、克林汽水、柠檬汽水、可口可乐。 给我瓶七喜汽水吧。查理是个有趣的家伙，他的孩子 Tom 今年8岁。他觉得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对，所以打算逃去当海盗。换了别人，谁都会给他屁股上来一顿好揍，可是查理才不呢。你怎么不打开瓶子啊？ 对不起，好，请喝吧。可查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自然，我挺喜欢这个人。 查理干出事来老跟别人不一样，他觉得叫汤姆清醒过来的最好办法是去帮助他，所以吃过早饭，他们打了个铺盖卷，准备了一大顿午饭。汤姆还想把日本军刀做防身武器，但是他太碍手碍脚，所以只好带上了枪上的刺刀。查理把他安顿在汽车里，然后开车送他出城，好让他去动手干他的事业。他开到了 Danny 家草地附近，你知道，就是 Danny Taylor 家原来有屋子的老地方，就让他下车走了。这时大约是今天早上9点光景，查理在那儿等了一会儿，望着那孩子的动静，那孩子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地上坐了下来，吃了6份三明治，再加2只煮鸡蛋。接着他就勇敢地带着他那小扑克卷和那刺刀啊，继续穿过草地走去。而查理就管自己开车回家了。这终于来了，我早已料到，了结这件事几乎叫人感到舒了一口气。 约莫11点光景，他哭哭啼啼跑到公路边，拦住辆汽车搭车回来了。 我想我能猜得着 ，Stony， 是不是 Danny？ 我怕是怎么回事，他就在原来那老屋子的地窖里，一箱威士忌只喝光了2瓶，还有一瓶安眠药。我很抱歉，伊桑。不得不来请求你，他已经躺在那儿很长时间，有什么东西咬坏了他，咬了他的脸，大概是猫。你可记得他身上有什么疤或者别的标记吗？ 我不愿意看到他，警长。 可是谁愿意呀？他有什么疤吗？ 我记得他左腿膝盖上面有个被铁丝网拉的伤疤，还有，我卷起我的袖子。像这样一个刺出来的心形的花纹，这是我们小时候一块刺的，用刀片刺破，抹上墨水，现在还应该很清楚，你看见吗？ 好，这就成了，还有什么吗？ 是的，他左肩下面还有个大伤疤，切去了一段肋骨。他害过胸膜炎，当时新药还没出来，他们给他安排了排脓管来排脓。 要是切过一根肋骨，那自然就更没问题了，甚至都更 用不着，甚至都用不着我自己再去了，就让验尸官劳驾吧。要确实是他，你还得就那些标记宣誓作证。行，行，可是别让我看他的脸，斯托尼。他曾经是，你知道，他曾经是我的好朋友。行一嗓，顺便说起，我听人说你正竞选当镇长，有这么回事吗？啊，这倒是我第一回听说呢，警长，你能不能替我在这儿待上两分钟？哦不，我得走了，只待两分钟，让我跑到对面喝上几口酒，行吗？哦，那行，我明白，行，你快去吧，跟未来的新镇长还得搞好关系嘛。我喝了酒，还带了一品托回来。等斯托尼走了以后，我在一张硬纸片上工工整整写了两点恢复营业几个大字，关上门，拉下了帘子。我在自己的铺子的柜台后面用皮帽盒当凳子坐了下来。坐在自己的铺子里，一片朦胧而发绿的暗淡光影下。三点差十分，我走出后门，转过巷口拐角，朝银行大门走去。Joy 坐在他那个同栅栏围成的鸟笼里，把一叠钱和支票，还有棕色信封、存款单都收了进去。他插开食指和中指，翻着小小的存折，接着用蘸水钢笔沙沙地写下了一些工整的数目字。当他把存折推过来给我时，他抬起谨慎而不露声色的目光望着我。 我不会跟你谈这件事的，伊桑，我知道丹尼是你的好朋友。 谢谢你， 快走吧，免得跟我们的头见面。 可是我估计 Joy 很可能已经暗中给他报了信儿。那扇毛玻璃的办公室门忽然打开，整洁瘦弱而头发花白的贝克先生轻声地说， 你能进来一会儿吗，伊桑？用不着再拖延了。 我踏进了贝克先生那光线幽暗的办公室，他悄没声息地关上了门，我甚至都没听见门锁合上的声音。他的办公桌蒙着玻璃台面，下面压着打印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单。在他的高背椅两侧，分列着两张供客人坐的椅子，仿佛一对吃奶的小牛犊。他们都很软，都很舒适，但却比办公椅要矮一些。我坐下来以后，得仰面瞧着贝克先生，这就使我处于仿佛要有所求的地位。 这真是件伤心的事情啊。 是的， 我并不觉得这全怪你，或许不管怎样，这事都会发生的。 或许是那样。 我相信你本以为自己在做一件好事。 我原想让他得到一个机会的，真的，我想让他得到一个机会。 你自然，你自然是这样想的。 我心里腾起一阵忍不住的怒火，连喉咙里都仿佛有种苦辣辣的味道，与其说是气愤，还不如说是厌恶。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